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5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和您一起走进正在北京文博交流馆举行的“古生今世”生文化艺术展。那么在智化寺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难得一见的关于中国传统乐器笙的这样的展览和实物图片。我们要讲讲传统乐器笙的前世今生。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文博交流馆的薛简馆长，欢迎薛馆。 好， 还有一位是古生今世智化寺生文化艺术展的策展人王辉先生，欢迎王辉。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问题准备给大家啊，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为大家准备的。来，张欣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古代的乐器啊，是按八音分类法，按照它的制作材料分类的，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刨竹八类。我们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说的笙属于这八种的哪一种呢？ A 丝， B 木， C 刨， D 竹。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笙，就是竹字头下面放一个生存的生啊，回复这个字就可以看到在北京文博交流馆正在举行的古生今世这个展览上的生的图片。其实刚才和薛馆聊的时候啊，说到了我们这次展览关于生的展览，其实还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博，还有湖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啊。 是的，我们这次展览得到全国这个各大博物馆这样的鼎力的支持。那么我们这个展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想通过以中国传统乐器笙这件乐器为主线，那么通过实物或者图片，把这个笙的历史文化向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笙的历史和文化。 是的，我们为什么说叫笙的历史和文化呢？因为我们不是做的一个文物展，要是文物展都是要展出笙这件乐器的一些文物，那么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个实物主要是跟笙有关的各大博物馆收藏的藏品。你比如说铜镜上面它有笙的图案，还有书画画作上面有笙，乐队里面有吹笙的人物等等啊。等会我们王辉同志会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图片或者实物这样一些展示呢，让我们观众能够按照时间的轴线，能够把这个笙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那王辉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啊，其实前期准备的时间还挺长的，陆陆续续有一年的时间，也是自己梳理这件乐器的一个过程。从策展到最后这个展览呈现出来，想必你对这种乐器也有了新的认识啊。 是的，首先说这个笙这个乐器，它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乐器。有学者研究呢，它不受这个不像其他的乐器受这个嘴唇呐、指法、气息的影响而变化，所以它是在整个乐队里起到一个定音的作用啊，它是一个固定的。所以说有这个词叫卓管 啊，卓管繁声啊，波浪笛，也就是说声啊，它在这个乐队中起一个融合的作用。那么第二 呢，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没学音乐的都没听懂。嗯， 浊是浑浊的浊吗？ 不是，刚才说的这个叫巧管，巧管浊声啊。巧管就是说在管子声和笛子的配合当中啊，这个管子吹得要灵巧一些，这个笛子吹得要这个行云流水一些。 嗯， 那么这个声呢，它就起到粘合整个乐队的这样一个中流砥柱的一个像铺底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再一个它的音高很固定，它不会受其他的影响而变化，所以它相对而言它就比较坚实。 对， 你说到这儿，我了解一个细节哈，我们金乐队的吹管子的这些老师， 嗯， 他在吹管子之前，他要找声，给他定音， 嗯， 他找准准音了以后，他管子就找着那个感觉了，他才吹管子的声音，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对，就是声在整个乐队当中起着一个承托、调和、稳定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看来米夏老师对我们的声乐乐器还是非常熟悉的。 其实我们选尼斯华人更熟悉，我只不过对智化寺比较有感情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中其实介绍过，刚才薛管也说了精音乐队啊， 对， 这个咱们说这个精音乐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穿越时空是中国传统音乐当中的活化石，其实精音乐很重要的里头一个乐器就是笙。那前期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其实也来到了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智化寺，走进了这个笙展览的展厅啊，现场他和薛管面对一件文物的时候，哎，两个人有碰撞和交流，我们来听一下。 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曾侯乙墓的编钟， 嗯， 不知道是这笙还保存这么完整吗？ 嗯，不是， 啊， 这个出土的时候呀，这个笙它那个葫芦，就是它的主体部分还保留还在，但是它那个苗啊，已经碳化了。能看见它外那个苗啊，外边的那个以前是有那个大漆，它能看到那个漆皮儿还保存得好，但是里面的那个竹子的纤维已经腐蚀掉了。他们那个考古专家都有办法，就把里面用漆儿把它穿起来，就能看出它外边是什么样的纹路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件复制品完全是按照出土文物的那件形式啊，外面的图案给仿制出来，让我们观众看到这件文物，他了解它的历史的同时，也能有一种这种真实的感觉。 这个上面颜色非常鲜艳，有很多的花纹。 对对对对，它这个云纹特别细致，做得非常精美啊，这个要是观众朋友到现场看呢，可能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嗯，曾侯乙墓中啊有两支乐队，那种编钟那支，那是一支大的乐队，是放在他那个应该是主人的后边，专门有个音乐，像在现在音乐厅一样。那里有四把笙，有钟，有磬，有琴，有瑟，还有刨笙。然后呢，在他那个主人的棺椁那个主室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乐队，那个小型的乐队相对规模要小一些，都没有编钟的，只有琴、瑟或笙。 感谢薛馆长。关于古笙今世笙文化艺术展的更多详细内容，将在直播间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一首非常美的啊，用笙吹奏出来的曲子。张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首曲子呢，它的名字叫《吹笙者》，它是一个组曲《飞天组曲》里面的一首。这个《飞天组曲》就是根据敦煌壁画创作出来的。而且在这个智化寺北京文博交流馆举行的这场笙文化艺术展里边，也有这个敦煌壁画在里面展出，是不是啊？就是敦煌壁画的照片。 对对对， 有那个吹笙人的形象。 对，有西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的飞天祭乐，还有这个唐代榆林窟的啊，一些经变化。 对，大家听这个音乐给人的感觉啊，它就是那种雍容的、持重的，就是飞天那种柔和端庄的那种感觉，它是很稳当的，是吧？ 对对， 嗯， 这个在其实 2000年前后吧，或者90年代，就那个蜂巢唱片出了很多这样的有文化色彩的，然后又有一些结合了这种新世纪啊世界音乐的这种感觉的那种音画作品的 CD， 这就是其中的一首，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嗯，大家边听着我边给大家重复一下上半时段的题啊，就是我们中国的乐器八音分类法是根据乐器的制作材料把它分的，分成金石土革丝木刨竹。那我们今天说的笙，您来猜一猜它属于哪一种分类呢？ A 丝， B 木， C 刨， D 竹。笙是属于哪一类的？其实你看看这个字的字形就应该有答案啊。刚才我们播放了一段薛管还有我们选题策划人张欣在这个展厅里的一段对话，这时候张欣就发现了一个展品啊，当然是复制品。那么这个形制他感觉非常的典雅，然后薛管给他介绍了，薛管还说这个苗啊已经碳化了。这个苗可能我们听众就没大听懂，这个笙哪块叫苗啊？ 啊，它笙的还有几部分组成，它的主体部分是它那个下面的一个斗，过去它就是用葫芦，就是咱们生物就是种的那个葫芦啊，它能用那个形状就用那个做成笙斗。那么笙斗它真正的发音的部分是有中间有簧片，簧片它的扩音的部分应该是这个笙的笙苗，上面说白了就是上面插的长短不一的竹子，那个竹子开孔不一或者开孔大小就决定了这个音高的高低啊，它必须我们叫它是一把竹子捆在一起组成的乐器啊，那个上面伸出来长短不一的，那就我们称它为笙苗。 那个长一点的是音更高还是更低？应该是更高是吧？ 更低。 更低呀。 对。 你看那个次低音声现代声，它那个个头越大越高，苗越高，它的声音越低。 孙侯乙的编钟也是那样是吧？最小的音高的挂在最左边，其实它很小哈。 这对对。 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孙侯乙墓当中啊，我们可能很熟悉的是编钟啊。 对对。 但实际上，其实孙侯乙墓里头也出现了笙，而且好像离这个主人的墓葬更近，是一个小规模的乐队。 对对对对，它其实在那大乐队里也配的有刨笙。它是笙、琴、瑟。然后加磬钟，这都配得很齐的。 嗯， 然后古代人比我们现代人生活更优雅、 更雅致哈、那这次我们的展览其实有了一个互动的装置，选题策划人张欣也当在现场啊尝试了一下，说说感受吧，描述一下。 嗯，就是这个展览，其实我整体的感觉是它非常的全面。一共展出的笙有多少个？王辉，你数过吗？ 有将近30件吧。 20多件，那就是从战国时期一直到现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笙的这种演变，包括还有不同民族的，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古代人，尤其是战国时期唐代的，我看了几个笙，我印象最深，它特别的漂亮，上面的花纹啊很精美，我就觉得呀，跟我们现代的笙和那时候的笙比起来有点光秃秃的有时候它可能也是为了在大乐队里面就是让它的声音更丰满，它就样子做得非常大。 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什么、我们藏的发现的这些文物都是出土的嘛、那肯定过去都是在诸侯将相这些人墓中出土的，然后我们现在民间看到的都是民间的一些乐器，可能在这个制作工艺上或档次上它可能要差一个档次。 那倒也是哈、那就是那时候的人更优雅、然后说到刚才米夏问我，那不是说他现场那个多媒体的那个就是笙，其实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笛子它演奏的时候是你把手指头抬起来哪个它是响哪个，但笙呢你是读哪个它就哪个苗它就发音。 对， 王辉就在那个多媒体它有一个屏幕，它就把每一个笙苗的那个孔都标出它的音来，你用手去点哪个就相当于堵了笙的哪个孔、就能听到它的音。而且我觉得笙还有一个特点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笙和别的吹奏乐器不一样的在于它是吹也有声吸也有声、别的乐器都是只能吹 这个就是它的发音原理是自由簧，它的簧舌来回的震动，只要它震动，不管你是吹还是吸， 只要有气流进来， 哎，只要有气流进来震动了它，那么它就会发声。 其实大家仔细听啊，你是会感觉这个声它其实在呼吸之间的那种韵律， 对， 是吧？ 是的，我觉得米夏其实真的是很灵，然后很懂。 我不太懂，其实。 对，其实真的听音乐，不管是中国传统音乐还是西方的，像小提琴啊、钢琴，你都可以感觉到它音乐里那个呼吸。好的音乐，那个呼吸是非常顺畅的，贴着我们的呼吸就出来了。 它是很舒服的，对吧？ 对，那说明张老师给我们米夏老师传递的信息是准确的。 对对对，主要是和张欣学的好。这一年做了不少音乐节目，您素养提高了。现在咱们放一段啊，我们说智化寺是和音乐结缘的这样一座寺庙啊，我们这里有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下面我们就放一段这个《喜秋风》。前面是鼓，后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声管乐器出现了，大家刻意的去找找里面声这一个元素啊。这个音乐啊570多年了没走样啊。 是的， 明朝的宫廷，明朝的皇上听的啥，接下来您就要听到什么，所以不要期盼你听到流行歌曲的感觉啊，你要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我们刚才听了一段京音乐啊，这个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570年没走样。大家可能刻意的去寻找了声这个元素，但是不大好找。刚才张欣说，那里面最高亢嘹亮的其实是管子啊，就是过去杯里也叫是吧？传过从西域传过来的。那么还有就是笛子，可是王辉也说了，如果把声去掉了，你听着就特别的不和谐了啊！声在这里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是的，这个在传统的很多乐社里，声其实是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大家刻意的去找，可能找不到，但是如果把声这个乐器去了，这段音乐就没法听了啊。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声的，它是一个合音的这样一个结构。它所发的音呢，大多数都是和声啊，并不像这个管子、笛子这样来发单音的来演奏。它是一个和声的乐器，所以这更体现了一个鲜明的智慧啊，直接我们就创作出了这样一种和声的乐器在这里。 王辉上次跟我说，他说这个笙它是自由簧乐器的鼻祖，实际上 这咱们就是西方，咱们常在包括现在常在现代音乐厅里看到的管风琴， 嗯， 就是受到我们中国笙的影响而创作出来、创造出来的。说据说是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 哦，我觉得一个乐队的这个配比啊，就是比如说审评乐器干嘛，就有点像配伍中药。中药有个君臣佐使，开中药最后他可能给你来个甘草，就是和药的作用。没有他这副药可能很苦涩，不那么柔和。但有了他，哎，这个中药也许就会更好啊。 李倩老师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是吗？ 啊， 被您夸奖，我很高兴啊。其实上节目之前，张欣说了一事儿啊，说有一回他被别人请去啊，这个滥竽充了一下数啊。我们知道以前就讲 张欣充数， 以前讲过竽和笙啊，其实都是吹奏乐器，也很像。那咱再说一下吧，这竽和笙什么区别？嗯， 笙这件乐器啊，首先说一下笙啊，它有几个不同的称谓，在历史上呢，说是小者谓之和啊，这个也就是13根笙苗的叫和，17根笙苗的叫笙，那么大者谓之潮，19根笙苗的叫潮，那么再大的23、36根笙苗的 就叫鱼，就上面插那管子啊， 哎，对， 嗯， 那个笙苗就那个管啊， 嗯， 它就叫鱼。 哦， 啊，那么鱼这件乐器呢，它是在战国汉代啊，以及唐之前是用的比较多的，但是到之后这件乐器虽然存在，但是在它的名称上就都被称为笙了。 哦，刚才张欣说这种吹奏乐器最容易滥竽充数，就你放在嘴边上，你吹不吹其实别人不知道啊。 其实所有的吹奏乐器都特别的容易被滥竽充数。我当时被拉去滥竽充数的其实是我在吹圆号， 那 个是一个铜管，西方铜管乐队， 嗯， 说人家这婚礼人要八个人，我们现在只能凑起七个人来，你能不能来一下？但是我因为我虽然会吹圆号，但他们觉得我吹的水平不够高，说你只要把它放在嘴边就行了， 你只要鼓着塞就可以了。 其实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我们有滥竽充数这一个典故， 嗯， 观众朋友可以到现场通过一个动画片来了解这个历史典故。 嗯，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跟您讲笙的前世今生。我们有一道互动题目，笙按八音分类法的话，按制作材料分类的话，它属于丝、木、刨、竹哪一种啊？我们冰心还有韩志都答了，但是两个人的这个答案还有所出入，我们在节目下半时段的开始要揭晓答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博物馆之门，一会儿见。 想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博物馆之门，跟您一起走进正在北京文博交流馆举办的古生今世生文化艺术展的现场。再一次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馆长薛简先生，欢迎薛馆。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我们这次古生今世智化寺生文化艺术展的策展人王辉先生，欢迎王辉。 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晚上好大家。 嗯，好，这个上半时段出了一道互动题目啊，我在不知不觉中就给听众挖了一个坑。咱们问的是生属于八音分类法的哪一种啊？中国的古代乐器按八音分类法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刨竹，生属于哪一类呢？李仁家答的是木，冰心 DBX 答的是刨，韩志答的是竹，都不一样。我说看看生这字形，我要猜我就可能猜竹了，可是这个生还真没有列入竹，而列入了刨啊。我得问问几位他怎么就列入刨了。 嗯，因为他是那个他的那个斗是用葫芦做的。其实啊，我早就知道这一点。 嗯， 我也知道这个生是属于刨，但是具体这个葫芦的那个斗它是古代的生里面是怎么用的我不知道，我也是看了展览我才知道。 嗯， 哦，原来就是一个葫芦从上面挖了孔插上那个生苗。 嗯，它正好那个葫芦它是把里面的籽掏出来以后，它是一个有一个腔体，然后的那个苗它在上面葫芦表皮它都有打上孔，它都插上去有个固定的地方。 嗯， 同时你吹进去的这个气流它在那个葫芦那个腔体里面，它会任何到达任何一个苗里面，它会那个来带动这个簧片发出来不同的音高来。 嗯，所以这个刨对于生是很重要的啊。 对， 刨就是葫芦，刨器泛指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器型器物。那节目的下半时段也有一道互动问题，那我们的问题是下列哪种乐器是外来传入的，就不是中国本土的。 A 笙 B 琵琶C 古琴 地、色，这里面有一种是外来传入的，不是土生土长的。您来猜一猜是哪一个？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上半时段听我们节目的同学啊，肯定会把 A 就刨除了，因为笙确实是中国本土的， 是的、 土生土长的这样一种乐器，最早是建于公元前400多年曾侯乙墓里就有了， 是的，是的， 有了这样的实物。那我们来历数一下笙这种乐器它的历史啊，它的流变，这部分可能策展人王辉更有发言权。 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还是从为了让它的脉络更清晰，让大家看得更明白，还是从这个历史的时间上来进行的。首先呢是这个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实物啊，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个古刨笙啊，它是距今有2400多年啊，可以说是最早的。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汉代的鱼啊，再往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一些这个画像砖。隋唐时期的墓葬的壁画啊，以及铜镜，陶俑啊等等，然后再往后呢是这个宋元辽金时期的石刻啊精状，再往后就是明清时期的这个绘画啊，这个也是一些陶俑啊，以及近现代的很多用的实物的笙，包括传统的笙和这个改良的笙。啊，主要是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上串下来的。 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笙，就是乐器的这个笙字，就可以看到选题策划人张欣在现场拍到的这个笙的图片啊。刚才其实王辉也介绍，笙形制上是有改变的，我们在图片上看的笙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传统乐队里的那个笙形制是不一样的啊。那它的这个音色，它这个声音有变化吗？ 音色我们根据见到的现在是这个曾侯乙墓的古刨笙实物啊，和这个仿唐代的这个笙来看，音色应该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听过这个唐代的笙的声音， 这个材质就很重要了。你看那编钟还可以再敲响啊。 对对对，但是这个曾侯乙墓的古刨笙呢，它刚挖掘出土的时候是可以出音的啊，因为它的簧片制作的非常精密啊，据说当时的簧片是竹制的，它是这个连发丝都难以插入啊，所以它制作的真是非常精密。但是它的声音啊，包括唐代声在内，都是比较小啊，比较单薄的声音。 这个簧片是两片吗？ 一片。 一片？那你说这个头发丝都难以插入，这是插哪儿啊？ 它这个一片簧片上，它要做一个像舌头一样的啊，这个三面有缝，另一面是连着的，它来上下的震动。 对， 这个我插一句，就是我们观众朋友如果是特别不好理解，你可以到展览的现场，我们有专门制作簧的这样一个工艺流程，看那个簧片是怎么样制作的，就知道它发音的原理了。 那提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您是不是得给讲一段啊？ 那没问题，只要是观众朋友们能提到我们今天晚上见过面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到时候我们由我们策展人亲自接待讲解。 行吧，提张欣啊，提米夏，到时候 一定 安排这个专门的这个讲解人员给大家讲解一 下。没问题，没问题。 大家其实看到的那个，如果发声到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看到那三张图片，是我特别喜欢的三个 笙啊， 一个是就是刚才说到的曾侯乙墓的那个，还有一个是也是战国时期的，但是它完全没有笙苗，就是一个葫芦。还有一个是唐代雅乐的笙，就是唐代的和那个第一个曾侯乙墓的那个都是很漂亮。那个像做成葫芦形状的，它反而制材是青铜的，我觉得这个挺逗的。它 只是形状像葫芦，但是它质地是青铜的。 对，因为战国时期这个青铜器相对而言是很发达的。 它是一个实用的乐器还是只是观赏而已啊？ 我觉得米夏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到位。它我个人理解，它是一个观赏性或者说是一个 礼器之类的， 祭祀用的一个样，一件 象征性的。 对，它真正的演奏应该还是用葫芦做的那种葫芦刨笙，在那个时代。 对，但是他这么做了，就 留下来了，我们是可以看到 的， 哎、 是 吧？ 对，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牛的形状的装饰物。 对，这个一般认为它是祭祀用的这个太牢、 对，哎呀，其实说到这个笙啊，过去有很多典故说这个笙是和仙人这两个元素是搭配在一起的。这个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吗？为什么它就有了仙气儿了？ 因为这个关于笙的传说还是挺多的啊。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女娲造笙簧啊，然后之后的董双成吹笙啊，以及这个我们展览中陈列出来的一些画像砖是关于这个王子乔啊，这个仙人吹笙啊，引鹤这样一个画像砖。 讲讲这个故事 啊。王子乔呢，他的原名是姬晋啊，也是周灵王的太子。那么他特别喜欢这个笙这件乐器，可以说啊，在这个嵩山上吹笙30年，啊，把这个仙鹤引来之后，由浮丘庚啊接着他啊成了仙人。当然这是传说。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实呢？现实他是十几岁的时候被封为太子，然后向这个周灵王进谏，因为这个落水发洪水的问题啊，向周灵王进谏。那么周灵王呢不太喜欢他的建议，把这个太子身份给他掠去了，把他贬为了庶人。那么他才17岁的时候就郁郁不得志去世了，所以我们说他就是一个传说。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喜欢这个传说啊，第一个是当时的人们特别向往这种隐逸啊，这种仙逸的这样生活。第二个呢，也是特别的崇敬这种敢于之间直言进谏的这样一种名士风气。 这是讲到了这个王子乔的故事啊。其实如果再往后捋的话，我们唐宋元明清啊，我在资料上看到，就是存世的宋词当中写笙的有500余篇。其实说到笙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再早一点，比如说春秋战国的时候，可能跟滥竽充数那个动画片，就是或者那个成语对我们的影响有关系啊。但是到了宋朝，你看其实笙的使用还是非常普遍的。 对，因为宋朝这个有一个非常发达的音乐的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勾栏瓦舍啊，它的设立，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这个剧院啊，音乐厅这么一个性质。 对，宋朝的时候这个开始富起来了，老百姓也开始欣赏音乐了，所以就有了那么多的娱乐场所，然后也都在学习音乐或者欣赏音乐。 对对对， 也可能就是现在音乐厅的雏形哈。 对，这个当时有一个史籍叫东京梦华录嘛，就说这个汴京，也就是开封嘛，有大小的这种勾栏瓦舍50多座啊，有的可以承纳上千人啊，这比现在的音乐厅一点也不小。 而且规模还真的挺大的。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互动题目，就是说下列哪一样传统乐器是外来传入的而非中国本土就有的 ？A. 笙 ，B. 琵琶 ，C. 古琴 ，D. 瑟啊。很多朋友都参与了我们的互动，冰心 DBX、春季圆舞曲、一心老崔啊，他们都答的挺对的，因为这道题的答案相对要明显一些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到了宋啊，宋元时期，我有一次和我们北京文博交流馆啊，这个智化寺，也是和这个王辉的同事亚蕊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了这个，其实我们的京音乐，它很多那个牌，这个曲牌和元曲是非常像的。而且说到了这个京音乐，他说听的是板眼，不是热闹，这也是当时一个乐僧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下面我们再欣赏一段这个京音乐，这一段叫清江引。前面也是鼓入的，然后慢慢的进入京音乐的这种感觉。 才又欣赏了一首京音乐啊，穿越570多年前，这个曲牌是非常非常古老的，里面就有我们今天说的笙这种乐器，起到一个和的作用。虽然它不是那么突出，不是那么高亢嘹亮，但是没有它真的不行啊，不可或缺。其实我们知道宋词，我们今天看到的它是歌词，曲是什么样我们已经无从去追寻了，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京音乐它是旋律留了下来，这一点非常的难能可贵，对吧薛冠？ 是的，我们智化寺京音乐里面有一些曲牌，或咱们宋词或元曲的曲牌词牌是一名称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清江吟，清江吟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词牌， 对， 我们能从书上能查找清江吟这个不好多词， 就像蝶恋花、菩萨蛮之类的， 对，它就是词牌， 那 么我们现在就是音乐的部分或这个文字的部分现在分家了，我们智化寺保存下的这个音乐只是旋律音乐这个部分，但是那个不像我们现在唱一首歌一样，它有词或曲在一起，填词填得很好，能唱下来。但是现在我们智化寺京乐只有曲调，没有歌词。 对 啊，我们有好多书里面这些诗词，只有诗词的文字，没有谱曲，它们两个分家了。 好在其实音乐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障碍，文字流传下来我们当然可以看，在文字世界去追寻过去的往昔，但是音乐也同样，它承载着这样的信息带到你身边，它可能是捉摸不定的，但是它一定带给你一种感觉。 是的，可以把这个尝试着把这个同样的曲牌或词牌 给它配到一块儿哈， 填到里面可以唱的。我们曾经做过实验，王辉做过创意，把它填到进去唱的也很有韵味。 王辉来一段吗？ 这个当时配的现在都忘了词儿 啊，但是配的。 下一次让听众朋友到智化寺听王辉唱吧， 现场来一段是吧？点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宋元啊，那进入明清时期，这个笙在乐队中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吧？ 我觉得要到宋代的这个乐器的现这个形制，直接到我们智化寺乐队里就能看得见。那么音也只能也可以到我们智化寺京音乐里面能听着笙的这个演奏的它这个魅力，因为到明我们智化寺京音乐它是从明代宫廷一直延续下来的，这样基本保持着宋代或者明清明朝早期这样一个规制或者它这个规律。 对，这个演出是几点嘞？ 我们每天只要是开馆，我们周一